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这么个一个将军，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当中服过役。有一天啊，这一个将军和一个部下一起去北卡罗来纳的军营参加战友聚会，在军营的门口，他突然看见了他的一位老朋友。人家这位老战友啊，现在也是大官了。于是乎，这俩人就开始聊天。聊着聊着呀，这一个将军就看到这个老战友一个劲儿的看表，他很好奇。 你总是不停的看表干什么？ 不瞒你说，我在这儿已经站了28分钟零27秒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衣着整齐的海军陆战队员从我眼前路过呢。跟你说，今天我算较上劲了，今天哪怕只要有一个士兵能够军容整洁的从我身边过去，我就决定给他50块美金。 看得出来，这一个将军的这老战友啊，他是对现在年轻士兵的着装实在看不惯。就在一个将军老战友正在这发牢骚的时候，哎，正巧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一个军容非常整洁的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这一个将军的这老战友当时就高兴起来，他马上一路小跑跑到了那士兵跟前，不由分说就塞给了那士兵50块美金，然后拍着那年轻士兵的肩膀，心满意足地问道：告诉我，年轻人，你今天为什么要穿得这么整齐呢？年轻人答道： 报告长官，我刚刚从军事法庭出来。 话说当年威廉先生还在海军潜艇基地服役的时候，他的妻子阿妮塔也在当地海军的一家干洗店里工作。这天晚上呢，一个平民打扮的家伙走进了这家干洗店，要取走自己洗好的衣服。而阿妮塔呢，也相信这个人肯定是丈夫威廉所在潜艇上的艇员，因为在前几周啊，潜艇上组织的欢迎家属登舰活动当中，他曾经见到过这家伙。所以在找零钱的时候啊，阿妮塔就对这个人说道： 对不起先生，我看您是在我丈夫威廉的潜艇上服役的吧。 听了阿妮塔的话，这个人把刚刚洗好的衣服又放回到了柜台上，然后很认真地回答道： 对不起夫人，你丈夫威廉先生我的确认识，不过我认为应该是您丈夫在我的潜艇上服役，因为我是舰长。 话说这天晚上啊，一个美国陆军大兵正在一家酒吧里喝酒呢。这大兵啊，穿着一件衬衫，上头写着“海军陆战队员去死吧”。不一会儿，两名海军陆战队员就走进了酒吧。其中一个人看见了这个人穿的衬衫，非常愤怒地向着陆军大兵问道： 臭小子，你衬衫上写的是什么？ 这陆军大兵抬起了头，看了看海军陆战队员，然后慢悠悠的对着吧台里的酒保说道： 你瞧，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海军陆战队员让我最讨厌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明明认识字，可是从来都不会自己读出来。 听了这话，这海军陆战队员气坏了，他冲着这陆军大兵继续大声喊： 你这个臭小子，你刚才说什么？ 这个时候，只见这个陆军士兵啊，又抬起了头，冲着酒保继续说道： 啊，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这就是海军陆战队员让我最讨厌的第二件事。他们每个人都长了耳朵，可你看，他们从来都不认真听别人说话。 听说这俩刚进酒吧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决定把这名特别爱挑衅的陆军士兵拉到酒吧外头解决掉。而让所有酒吧里的人没想到的是，只过了两分多钟，这位陆军士兵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酒吧。整个酒吧的人都非常惊讶，这酒保第一个跑上前来问这问那： 嘿嘿，兄弟，刚才我听见酒吧外头有枪声，你没什么事吧？ 听到这酒保这么问，这陆军士兵若无其事地坐回了吧台，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说道： 我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这就是海军陆战队员让我最讨厌的第三件事。刚才在外头，我明明想跟他们枪战，可是他们非要用刀。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小温森呢，这两天病了，医生来家里看病，给小温森呢量完体温之后，就跟小温森他的父亲说道： 他的病没什么，休息两天就好了。 医生走了之后，小温森他的父亲来到小温森的床边，挤过着眼睛对小温森说道： 这下你高兴了吧？明天不用去上学了，后天也不用去上学。 小温子呢听到了父亲的话，不仅没高兴，反而愁眉苦脸地说道： 我一点都不高兴，我昨天已经把这两天的作业都写完了，白干了。 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 是谁。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有这么一天，一位海军上将视察军舰，他上了这艘军舰之后啊，和蔼可亲的和舰上的士兵们聊起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问一个水手汤姆。 士兵，如果你们在航行的途中有一个士兵不慎失足落水，你应该怎么办呢？ 水手汤姆回答道： 报告长官，我会立刻发警报，而且往海里扔一两个救生圈。 海军上将听了士兵汤姆的回答，又继续问他： 很好，士兵，那如果在航行的途中不慎失足落水的是个军官，比如那个军官就是我，你该怎么办呢？ 听到海军上将的问题，汤姆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道： 报告长官，出于对您的尊重和对艇上资源的节约，如果您真的掉到水里了，我们是不会扔救生圈的。 为什么呢？ 报告长官，因为我们坚信您这样的高级军官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话说有这么一名正在前线服役的士兵洛克向指挥官请求休假三天，可是指挥官对他这样说道： 你疯了吗？你才刚刚加入我的军队就想休三天假？你必须得做出一些贡献才能得到这样的奖赏。 听了指挥官的话，这士兵洛克灰头土脸地走出了营房。一天之后，他又来到指挥官面前，并且这次他带着一辆敌方的坦克回来了。指挥官非常的满意。 太棒了，你居然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你得告诉我，作为一个新兵你是怎么做到的？ 洛克敬了礼之后回答道： 报告长官，昨天下午我在听了您的训话之后，就开着一辆坦克向敌方阵地冲过去，在边界的地方我见到了一辆敌方的坦克，于是我就举起了白旗，而敌方的坦克士兵也举起了白旗。后来我举着白旗问敌方士兵：你想不想休三天假？他说想，于是我们就交换了坦克。 话说在一酒吧里啊，俩酒鬼喝高了聊天呢。 你说为什么男人总是希望自己挣很多很多钱呢？ 那是因为漂亮的女人们总会把她们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这就需要钱呐，兄弟。 不对，那要是我找着了一个长得非常难看的女朋友呢？ 难看的女朋友，那她们更需要钱来打扮自己来蠢货，她们会需要更多的钱。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战争期间啊，有这么两个老太太坐在一块聊天，他们的儿子呢都在前方打仗，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咱们啥，前两天我接到我儿子的一封信，他说他在部队里因为干活太卖力气了，所以被关了八天禁闭。” 你说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干活卖力气还会被关禁闭？ 谁说不是呢？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他们的长官让他去挖战壕，而他是个新兵，所以不敢忽视，他就拼命的挖呀挖呀挖，他挖的战壕比别人挖的更深更宽，他本来希望这样做能够得到长官的夸奖，可是最后长官说他这是贪生怕死，就关了他八天禁闭。 这天在一个小镇上，一位牧师正在为一对新婚夫妇主持婚礼。在婚礼仪式开始之前，他很严肃地对年轻的新郎说道：“ 婚礼可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儿，年轻人，你做好准备了吗？”“ 是的，牧师先生，我和我太太为客人们准备了一些开胃的食品。” 听到新郎的话，牧师压低了声音对新郎说道：“ 不，年轻人，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马上就要讨老婆了，而婚后的生活是会非常漫长而乏味的，关于这一点你是不是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了呢？” 听到牧师的话，新郎继续微笑着回答道：“ 牧师先生，这一点你也不用担心，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为自己准备了10桶啤酒和一整车威士忌。” 话说有这么一天，动物园的园长把鳄鱼池的饲养员叫到办公室去，大声训斥道：“ 你这个该死的饲养员，你是怎么给咱们动物园写宣传广告的？”“ 不就是宣传广告吗，园长先生，我写了，怎么了？哪出错了？”“ 哪出错了？你过来自己瞧瞧。你写的这个宣传广告上写着，我动物园定于每天下午4点开始喂鳄鱼，欢迎带孩子来。你这么写，谁还敢来？” 是另一个 算了吧，别打就算了吧，你乱了吗？两个人在一起出现乱子，再烂打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如果你是房车的，那我就是悍马。如果你还是会怕，那就试试看吧。你不怕我，我怕我们看着办吧。 他们觉得我奇怪，觉得我傻，我不怕认真会太过激动，太过冲动。只要你相信，最纯的直觉来得最快。我不怕我的天因为你而改变，我不怕身上的茧，我不怕太多想念。毕竟就是你梦想中的那种女孩，那种以后我不想是不是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给我一个空间，那心灵的伤口，给我一段时间，勇敢地面对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勇敢。